大家好，我是东方魅力主持人长空， 我是 Benny。 好在欢腾的日子里面，我祝大家有一个白色圣诞， 新年进步。 节目内容只是主持人及嘉宾的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灵异神秘，信不信由你。 为什么你会这么黑仔？为什么有人会发达？为什么有人一出世就不用做？为什么有钱人会相信风水和宗教？运气怎样才可以加呢？一个泰国人，一个香港人，借助神奇力量助你升官发财，爱情、金钱、名利。 那摩达萨帕卡瓦多阿拉哈多神马神菩提萨。 欢迎回来第55集的因人而异，蝦攝蝦嘛， 是蝦攝蝦集， 是蝦攝蝦集的。大家好，我是香港人 DC、 又在这里，泰国媒体 回来第二节了。第二节的时候，刚才上一节讲了这个近排少少的感悟啦，少少的经历啦。温仔真的即是嗰啲嗰句咩？其實落雨又有咩好怕喎？係咪先？生命滿希望，前路由我創啊嘛！即係我覺得有時即係唔係打波先係落雨嘅，咁即係好多時候你要去處理一啲低沉嘅一個狀態咧，咁需要揾啲好朋友啦、好兄弟啦，又或者去求下神啦，咁或者做下善事啦，其實呢啲都係一啲比較快嘅一個方法嚟嘅。咁喺我運仔嘅時候呢，咁我梗係屌，咁我有宗教信仰㗎嘛，咁我梗係搵阿媚體啦，泰國人啦，咁阿媚體呢即刻推介三塊牌俾我。咁推介三塊牌俾我呢，咁應間等阿媚體講啦。但係有一個問題啦，嗱好多人會問啊，我又契咗俾邊個神啦，又信多咗嗰個神，得唔得嘅呢？掂唔掂嘅呢？嗱其實呢一 part 呢都比較長嘅，咁我哋今集呢就唔會講嘅。咁你想知道可唔可以帶多幾個牌或者點樣去做呢？呢、這個呢就下一集我哋先講，下一集講。但係呢個巧妙係咩呢？咁啊今集啦，咁啊當你想增旺你嘅人緣啊，唔係講緊異性緣啊，講緊你嘅人緣啊，貴人啊，點樣可以有貴人呢？嗱，首先阿媚體啊推介咗三塊牌俾我，咁啊當然唔係三塊，兩塊啦，咁啊但係當然我嘅主神咁啊一定係永遠係四面神㗎啦，永遠啊 ，forever 啊，一生一世啊四面神啦，呢個真係冇辦法，因為有聽過 DC 嘅節目，聽咗媚體嘅節目，嚟到玄軒泰國佛牌請咗呢個四面神嘅朋友呢，基本上全部都 99.9% 啊，係真係改變咗個運氣。同埋上集都講過啦，之前都講過啦，有人中咗六合彩啊，六合彩啊， 中 三獎六合彩，仲有咩呢？六環彩馬太多啦。咁你話喂，有啲人講話喂，我信四面神，我打份政府工㗎咋，有冇幫拖啊？都有，係咩呢？真人真事，有個帶四面神嘅聽眾同我講，佢話喂，我雖然打份政府工冇咩還財㗎啦，亦都係安中規中矩，但係有打四面神都信咗，咁你信咗啲咩呢？好奇怪啦，係咪先？佢話冇啊，嗰日我唔想開會囉，想準時收工囉，嗰日本身要開會嘅。啊求求四面神真係唔使開會喎、 啊。咁樣咁得意。 係啊。 嘩，但係其實呢啲事跡我聽得太多，即係唔係話自大，但係即係好多嘅靈驗事跡出現咗嘅。咁甚至最近啦，咁可以 以略略讲下嘅。咁迟啲咧，有机会可能都请佢上嚟做下嘉宾啦。 喂，我哋今集唔好讲佢住，今集我哋讲翻新旺呢个人员。下集我哋连埋呢个陆永妻嘅故事咧，即系农夫陆永妻，系啊，农夫陆永妻。总之唔知点解佢系即系个老公系做耕田嘅。咁农夫陆永妻嘅故事亦都关于四面神，我哋摆重喺下一集，即系点样可以带多一个牌啊嗰啲，我哋下一集先讲。我哋不如今集。即係翻翻去上一節嘅嘢啦，我哋預告咗啦，下一集就重料啊。咁但係今集我就想講下咧，反而就係講下點樣增旺你嘅人緣啊，即係貴人啊。其實我覺得人咧，人生咧，好需要有伯樂嘅。即係我近呢三個禮拜咧，我拜完神之後咧，我出現咗人生四個伯樂。伯樂咧有啲咩勁咧？即係當然啦，佢介紹咗好多人俾我識。人咧好得意嘅，人同人嘅關係會點啊？係你防我，我防你。就算你好真係好真係做嘢啫嘛，使乜防我啫？人就係會咁諗嘅。人越大，你就會咁諗，你冇辦法去阻止呢樣嘢發生，因為所有嘢都係食於微時。人哋可能已經喺一個高位，驚你埋去黐金康，又或者人哋。驚你好有錢，驚你呃佢錢，甚至乎冇錢都驚你再踩佢一腳。所以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就會形成係咁樣。咁但係點樣會咁？我拜完神啦，又媒體俾咗個方法我啦，咁又做咗啲嘢嘅時候呢，我開始有伯樂教咗好多嘢，佢亦都呢個同大家唔怕同大家分享。人生呢，我即係普通人呢，見步行步，但係我你可以話，即係有啲人你話唔貪錢，我就呃你嘅，係咪先？咁但係貪錢你都要勤力㗎，你都要做嘢㗎。所以我一步一步打上去嘅時候，我已經係比人哋快，可能諗四步棋、五步棋，當捉棋咁樣為例。人生可能見步行步，但我已經諗四五步棋，以我三十零歲已經算好快。但係我見到啲伯樂成功嘅，好出名嘅，出名到係超級知名，我唔想講佢嘅名字，因為但係即係費事好似拋邊個名字出嚟，但係即係嗰啲名人啦、有錢人啦、富豪啦，唔係有錢咁樣啦，富豪，佢哋係講教識我做人咧係要行，要快人咧，每一個 project、每一個計劃都要諗七步棋至十步棋。你先至有機會完成你呢個 target， 呢個亦都唔怕同大家分享少少呢啲佢哋伯樂嘅心得。咁當然佢亦都介紹咗好多朋友俾我幫我好多啦。我行過識同佢介紹一下，爭好遠。咁呢個亦都係好重要嘅。但係我想講就係媒體推介咗三塊，即係兩塊牌啦。除咗我自己帶開嘅四面神屈機之外，咁就係一塊叫做揞面佛啦，另外有一塊係咩昆平咧？ 嗱，另外一塊昆平咧就係叫昆平甲叫屈印醒嘅昆平， 屈印醒嘅昆平系啦，因為我都唔係好知啊，因為問阿 Repeat， 喂真係好迷茫，點算？咁揞面佛點解咧？揞面佛我想講大家，即係通常都係聽避小人嘅。咁避小人，咁我講啊，即係如果你唔避小人啊，咁你又點會有貴人呢？即係好多人咧，真人富貴厭人貧，你又驚你妒忌你啦，又或者驚你黐佢嘢啦。咁好多時候好多呢啲小人出現，即係講真，你話有冇小人呢個世界，總有一個喺左近啫嘛，同啡粉係差唔多多啊嘛。咁所以你喺辦公室入邊，你冇小人呢已經係好好嘅人緣嚟㗎。再加上你頭先嗰個昆平啦，咁兩個再加埋掌管人間財富嘅偉大四面神大梵天王呢，咁其實呢三個組合呢就屈機呀。咁但係究竟點樣避小人而唔好俾啲即係唔好話有貴人先啦，唔好話有伯樂先啦，咁好彩啦啲師。咁因為四面神眷顧我啫。咁但係避小人同埋增旺呢個人緣啊，純粹交際工作事業上司嗰啲人緣嘅昆平，略略講下好嘛，咩田？ 係啦，咁想講下啦，咁昆平咁就頭先講嘅屈印醒2544或者2545嘅昆平，咁咧就係龍坡村佢界佢做嘅，咁當時啦，咁佢就係為用咗個屈印砌夢罐啊，咁正如之前幾集都有介紹過嘅，咁佢咧昆平就主要係放翻人緣，咁你 咁嗰陣時啦，見到 DC 佢真係個好頹呀，即係大家聽眾聽佢咁多集節目都未聽過佢咁頹㗎嘛。咁即係當時見到佢真係咁樣啦，咁就介紹咗呢隻昆平俾佢戴啦。咁的而且確係唔錯嘅。咁呢塊昆平呢就主要係貨返人員嘅。因為你昆平都有分異性月或者人員。咁呢、這個屈日長夢觀嘅牌碎做出嚟嘅昆平甲，咁就係龍坡村屈印醒做出嚟嘅。咁就係貨返你，即係有時你可能你做嘢一個你做出外對事啊，或者佢有啲唔如意啊，或者想搵啲貴人啊，咁樣都可以帶下嘅。咁正如頭先所講啦，即係你工作嗰方面，咁你其實如果你想一個團隊係啦，即係係啦，咁陣再講必打啦。咁如果你想一個團隊係一個氛圍咁樣做出一個好好嘅成績出嚟，係要一個人與人嘅合作團結嘅。咁你當然啦，你帶呢個昆平係幫助你事業啊，除咗事業之外，咁咧就係放翻你人緣嗰方面嘅。咁另外啦，就亦都介紹咗另外一個佛牌，就係必打佛嘅。咁點解必打佛係放翻即係避啲唔好嘅嘢咧？咁就係佢有時係用雙手、雙耳或者鼻。口同埋個肚臍呢都係用手遮住嘅，咁就代表不利嘅事情啊，咁唔可以進入呢個善信嘅心靈入面啊，咁主要係用作避開一切嘅壞事啊，就甚至呢泰國人呢會用嚟擋官非嘅作用嘅。 但我想問下咩鐵啦，點解要呢三即係四面神啊，唔使講㗎啦，唔好講嘅時候下集先講，但係點解要諗呢兩個組合去令到成件事有伯樂嘅出現啦，人際關係增強啦，事業運增強啦，被小人在家點解要呢個組合令到嘅人員出現咁多伯樂呢？三個禮拜出現咗咁多個伯樂係好誇張嘅一件事嚟喎，人生一個伯樂已經好勁啦，成日聽人講，但係出現咁多個，點解可以呢個組合？點解你點樣諗到呢樣嘢啊？同埋有啲咩根據呢？有啲咩科學根據 呢？嗱，問得好啦，啲先嘅問題嗱。咁呢四面神正如之前幾集講過啦，咁佢有幾個功效嘅，事業、姻緣、金錢同埋健康，就貨返 DC 佢，咁當啲唔好嘅事，咁就係俾返個必打佢，咁就係避啲唔好嘅事嘅。至於必打呢，就係、是、加旺返人緣嗰方面嘅，即係人際關係呀、交際呀、各方面嘅咁樣囉。 加旺嗰樣嘢啫。 係啦，加旺啦，咁總之係全部嘅功效都係配合返嘅，咁放返度身訂造嘅，咁即係當時見到 DC 就咁樣啦，就放返佢度身訂造，做咗咁多佛牌俾佢啦。 所以呢，即係有時你真係運滯呢，近排都好多聽眾係好運滯，然之後落咗圓圈呢一兩個月呢容光煥發，咁呢個組合係點樣呢？度身訂造嘅 Taylor May 嘅佛牌組合呢，只係能夠有呢個泰國人即係做咗中環呢個佛牌界咁多年呢先幫到你呀。但係今集時間差唔多啦，有啲咩泰國音樂頻道送俾大家，如果呢個節目滿意嘅，亦都弘揚佛法嘅，歡迎大家返方正能量，咁播去呢個俾啲朋友聽啦，甚至乎 like 我哋 Facebook 啊，或者 share 我哋呢個 link， 亦都係弘揚佛法嘅一個善事嘅功德嚟嘅。咁啊，圓軒泰國佛牌 Facebook fan page 同埋呢個圓軒泰國佛牌專門店啊，咁啊呢個銅鑼灣銀座商場廿一號鋪廿二鋪。最後啦，音樂頻道有啲咩泰國音樂頻道同我哋推介？本週推介音樂頻道。 好，泰國音樂頻道就介紹呢首呢就叫做《現地咪咪笨下》，無人歡迎啊！好啦，下集翻嚟再講，拜拜。